包子入侵冲上。这家伙会施展什么攻击呢？所有人对包子倒是挺好奇，挺期待的，齐齐望向包子入侵的动作。就连孙翔也不敢大意。包子的水准虽然很飘忽，让人不知如何评价，但绝对不能忽视。此时一叶知秋虽在浮空中，但浮空不是僵直，还是可以做攻击，做一些动作的。近了，更近了。包子入侵举着拳头箭步冲进，众目睽睽之下却一直不见他出手。他在等什么？所有人都在思考，却见包子入侵已经冲到了近前，然后街头风暴。靠！所有人心中齐呼，他在等什么？他在等角色冲进身，一个大招如此苍白的，毫无铺垫的，就是这样跑进了目标，然后放出了。职业选手们彻底无语了，多么低级的水准呢、啊、多么业余的手法呀、啊、但是轮回的选手们真就没防着，他们盯着包子入侵，留意着他出手，结果他没出手，他就这么一直跑，完成了近身，然后大招出手。低级的表现，但在这至高无上的赛场上，居然成了骗过所有人的假动作。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包子入侵在这几步移动里，居然一点作为都没有，最后竟然真的就是跑到跟前放了一个大招。耻辱啊！职业选手们都在扶额，这样的选手出现在这最终舞台上，这是他们的责任呢、啊。他们居然没有把这样的家伙给淘汰出局。对付这家伙，可不能用常规的比赛心态去揣摩。有人说，包子这一赛季出场也不算少数，和他交过手的职业选手也有一些，他的这种莫名其妙早有人领教过。但是话是怎么说，不用常规的比赛心态去揣摩，那用什么心态呢？包子那些莫名其妙的思路，根本就找不出一种心态能揣摩。你把他当菜鸟，那肯定要吃亏。你把他当职业选手吧，你看现在，人一个非职业选手的举动，反倒占到便宜了。这家伙就在职业和业余这样两种差距很大的意识形态中自由地切换着，真的没有人可以跟上他的节奏。 按自己的节奏走，不要太介意他的行动，孤立他，攻击性盯防，对角夹击。 职业选手们这七嘴八舌的，怎么应对包子的莫名其妙，他们这几乎要建立一个课题了。包子不算太强，人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包子不好对付，不少人也都吃过亏。虽然他这种不稳定有时可能会对几队造成影响，但就像现在这种决定生死的比赛中，总不能寄希望于这种未知。万一这一场比赛中他始终如有神助呢？这种情况又不是没发生过。职业选手们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场上包子入侵的街头风暴却是威风凛凛，各种流氓中低技能一股脑地施展着。此时发招的频率倒也让人看出这家伙的操作水准，那也是不俗的。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还可以拉开距离避让，孙翔的一叶知秋可就倒了霉了。刚刚那个浮空，他本是没吃多大的亏，他一直在意包子入侵冲过来时会出什么技能，结果并没有。一叶知秋终于浮空落地，他瘦身操作就要起身再战时，包子入侵大招来了。砖头、沙子、毒针、麻针，各种技能道具劈头盖脸的就朝他招呼上来了，其中还夹杂着拳脚类技能的攻击。七十级大招，那当然是很不好应对的。孙翔顿时被杀了个手忙脚乱，一叶知秋一个瘦身之后愣是就没站起来，接着就又在地上连滚带爬的闪避着。将一枪穿云拉开距离闪避的周泽楷这再一看，他的闪避真是多余啊。包子根本就是认准了一叶知秋，街头风暴爆发出的技能全都是往那边招呼，根本就没有指向他一枪穿云的意思。 不过如果一枪穿云还在原位的话就说不定了。周泽楷倒是会从两面来看待问题，一点也没低估包子的决定，无论巧合还是偶然，他都很诚恳地当作必然去应对。但是眼下他一时间却支援不到孙祥，他的一枪穿云这刚一退走，叶修的军魔校立即抢位上前，将他和一叶知秋的联系断开，接着向他逼近，向他攻击，根本就不给他从容支援孙祥的空档。唐柔的韩嫣柔这时也从刚刚那一枪狙击的冲击力中解脱出来了，毫不犹豫挺身再上，就近攻向了一叶知秋。一时间两队选手都是捉对厮杀，暂时没有任何配合发生，看起来毫无战术性，但是从选手努力的方向上，战略意图总算还是有迹可循的。苏沐橙的沐浴成风一直在向这端靠近，他显然并不想和江波涛去玩单挑，他还是想发挥他的长处，用他的侧影来支援全队进行战斗。负责盯防他的江波涛对此也有些无奈，无浪的攻击没办法完全限制住沐浴成风，这不是说江波涛的技术有什么不足，他是受他的职业角色限制。魔剑师的技能单体伤害强大，但连贯性不足，所以和他交手，沐浴成风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的。江波涛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努力阻拦沐浴成风向这端靠拢的意图，但没办法完全砍死，最终还是被苏沐橙一点一点地压进了。炮口转向，苏沐橙终于让沐浴成风进入了可做策应的距离，立即轰出一炮为唐柔和包子主攻，让以一敌二的孙祥更加左支右绌。以一敌三吗？沐浴成风的火力助攻对孙祥来说当然是个噩耗了，眼前两个对手他应付起来就已经不轻松了，一个攻势猛烈，另一个难以琢磨，两个人风格迥异，攻击节奏都不统一，简直可以说是各打各的。但就这样却也让孙祥显得十分难受，两人这没有配合的配合，就也好像有种某种程度的默契。唐柔、包子那真是并肩作战，一路从零成长过来的，他们没有刻意培养过，但默契却也自然而然的就生成了。有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在战斗会有这样的操作或习惯，这全都是因为自己的战斗中经常会有那么一个人的存在，他们的这种默契甚至可以说是无意识的。连他们自己都无意识，对手又哪能意识得到？所以看起来两人毫无配合，但是偏偏又很难应付。 这对组合有点古怪啊。 职业选手们像是又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开始指指点点。唐柔和包子这对看起来并无配合章法的组合，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在里面，让他们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描述。 一般的组合攻击打乱他们的配合节奏就可以削弱他们的攻击威胁，可是这两位好像一开始就没有配合的节奏。 王杰西说着，他主要还是向微草的队员们谈论他所观察到的东西。 所以孙祥现在根本找不到突破口吧？ 蓝宇这边黄少天却是插了一嘴。 暂时没有，但之后也不好说。 王杰西说。唐柔和包子的配合琢磨不清，所以也不敢肯定他们能一直压制着孙祥，也可能很快就出现漏洞被孙祥抓住。只不过眼下看来，孙祥都不用等什么漏洞了，他们轮回的第六人杜明的无双勾月已经杀到。三段斩，无双勾月剑戟开路，三段连斩，一剑劈韩阴柔，一剑劈包子入侵，而后第三斩变相无双勾月走了。三段斩，之前两段斩击就好像是一次路过的骚扰，第三段后彻底变相，让已经拧身准确还击他的韩阴柔扑了个空。沐浴成风，无双勾月最终赫然是向着这段冲去， 他拦在了沐雨成风的火力面前。苏沐橙试图恢复他的侧影，轮回当然不想让他那么称心。江波涛的限制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因为职业特点，他的限制到底还是留有太多空档。想要将苏沐橙约束得更紧一些，还得是像之前一样由一个贴身近战的职业进行贴身盯防。所以杜明这一上场支援孙翔，那只是虚晃一枪，不过他将这种意图却是表达得很足。三段斩两段斩击，让大家都以为他要和孙翔并肩作战了，却不料唐柔这边对此做出应对时，他却已经扬长而去。冲我来的，杜明真实意图暴露，苏沐橙立即就要开始防范了。可是杜明这意图星心方才知晓，轮回方面却是早有共通。江波涛早就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无浪留存的技能在这一刻突然不顾一切的爆发出来。魔剑士为什么攻击连贯性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发招不比近战职业快，再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冷却相对要长些。连贯的紧密一些不是不可以，但你这一波连的爽了，一波打完，一堆技能冷却不见好，用什么去应对敌人的反扑呢？但是此时的江波涛无此顾虑，他要用这一波限制住沐雨成风的行动，给无双勾月的贴身制造机会。在各自的战略企图下，双方终于开始了这样战术性的博弈。君莫笑和一枪穿云的战斗也在不由自主地向这边偏转，准确接应更复杂的变化。可是场上的另一处却好像和这边完全无关似的。吴起、乔一帆这两位此时正在单对单呢，但电视转播的镜头可是很久没有关注过这两位了。